没再聆听，没再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天上。 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，什么时候才能达到，这感觉怎么让像一架飞机抛向夜空。寂寞无伴的感觉怎么样，一个人承受，一个人抵抗，一个人喝醉，一个人放浪，一个人张家辉刻在墙上。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，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，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穷尽永日。道上的幻想，害怕看到树影后的头发，害怕进入逃不过的梦想。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，什么时候才能达到，这感觉怎么飞机抛向夜空。什么时候才会停止，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，这感觉怎么样像一片枯叶扔进熔炉。孤独一人的感觉怎么样，寂寞无伴的感觉怎么 上出现了皱纹。十年以前，总有两个人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。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，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。当我遇到现在爱的人，常想起第一个女人，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又一道伤。 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吹响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响的替身。当初什么都没发生，心中却有一道伤痕。现在离我最近的女人，不过只是最响的笛声。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，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。十年以后没疼一个人，坐在桥上数点点车灯。 舍不得你，谁不在场就拿着当话题，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，见个面的机会好 happy，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，唱歌都不会冷静，把话的话题最带劲，见个面的机会好 happy， 上了焦点幻想自己是巨星，摘下火焰眼睛就更接近，见面一定要是最美丽，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，不能不想全身都留在家里，下班的朋友们却在家，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， 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啦，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啦啦啦。 反正明天就忘记，见面。 过去永远轮不到你，场面绝对不会冷清，把我的话题最带劲，结束的你是会好 happy， 什么发展幻想自己是巨星，戴上太阳眼镜就更贴近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老了一把还是一样继续，和老公少爷全都留在家里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结婚的聚会，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怎样